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在服刑期间已经认识到善道会了、知道他们对很多更生人士的很多关顾啦。就算我们现在回出来呢，善道会都帮很多的更生人士或者很多有需要的群体都会做一些很 support 的工作。咁我哋今次呢，其实就係透过佢哋一个 program 叫做社创社，可以帮到我哋一间嘅餐厅啦，又可以透过餐厅嘅平台呢服务一啲更生人士，等佢哋出到嚟呢有个机会可以学多啲嘢，例如係水吧啦、厨房啦，例如係waiter 啦、waitress 啦嗰啲嘅工作。咁希望透过呢个平台呢，等佢哋有一个回馈社会嘅机会啦，同埋或者自力更生嘅机会囉。 但呢你係有啲咩因缘际会让你认识到呢个社创社嘅一个计划㗎啦？ 係朋友介绍嘅。咁佢哋有讲咗，咦，佢哋有一个 program， 咦，值得我哋用一个可以帮到一啲嘅有需要人士，即係更生人士啦。我哋今次嘅呢个 program 个 target 係，咁我哋就写一个嘅计划书啦。透过好多嘅 approval 啊，或者佢哋嘅提议啊、建议，我哋可以咁样做咧，咁就撮合咗我哋呢个嘅合作啦。其实我哋最初一开始嗰阵时咧，有啲同事咧都知道我哋会同惩教处啊、同善道会佢哋合作咧，佢哋都好开心，因为真系可以帮到人，同埋将佢哋嘅经验可以成全啊，即系我哋好似啲师傅去将佢哋嘅菜式可以成全到俾啲佢真系想学嘅学员啦，或者更生人士啦。咁等佢哋透过呢一个练习或者叫培训，等佢可以一个多一技傍身。咁就算我哋有冇坐监都好，我哋系咪更生人士都好，其实我哋都会有好多嘅过失，大家去包容咯。尤其是社会对我哋包容啦，屋企对我哋包容啦，或者同事对我哋包容啦，又或者我哋包容翻对方。咁呢个其实大家都系相互学习嘅。咁透过工作啦，可以令到大家嘅包容量更加强咯，同佢哋即系沟通得几紧密嘅。因为有阵时睇到佢嘅工作表现啦，就会你咪好挂住屋企人啊？又或者今日你做咩事啊？好似有啲心神恍惚嗰啲咁。咁啊，亦都会鼓励佢哋多做运动啦。因为我除咗我哋有餐厅之外咧，我有教唔同嘅球类运动啦。咁喺心灵上同埋个生理上咧，都希望可以帮到佢哋嘅。咁令到佢哋将一啲嘅可能啲嘅怨气或者嘅嬲怒咧，可以转化成为力量咯。 好，唔该晒老三嘅分享啊！咁啊，又系咧一啲好善心嘅朋友啦，即系都希望咧帮多啲更生人士嘅一啲个案嚟噶。 系咁啊，大家想听多啲 talk show 嘅话咧，记住星期日嘅六点新闻后，黐住万千宠爱啦。 至于呢个时候啊，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会有啲咩听啊？ 啊！你嗰边点啊？可可， 今日市嘅天气啊！ 哇！我有个个礼拜都问你，阿司徒师傅都问你啊！你嗰边点啊？而家 系我嗰边啲风停咗啲啦，但系今日个风啊，真系突然间就扯起来啊，可以话系，即系嗰啲风个程度咧，同琴日嘅天气真系差好远啊！ 系 差好远啦！今日系我话系威系细啊，即系后院嗰啲嘢咧吹起晒啦，咁咧不幸地咧就牺牲咗一盏嘅太阳能灯啊！ 哎呀，终于遭殃咯！ 唔紧要啦，其实 一盏半盏，唔 系咩？太阳能灯系我嚟做咩噶？你嗰个太阳能灯 有太阳就光咯。 我知道，唔系即系照明嘅，唔系我嚟照，即系有咩作用嘅？即系 摆设嚟噶，摆设嚟嘅，摆设。 哦，喂，系咪真系劲先？嗱，因为我个个礼拜都咁问你噶啦，今次嘅呢一转风系咪真系劲啊？ 睇佢个个礼拜都答你劲噶啦。 唔系，其实屋企个后院都有啲指标性嘅嘢啦。咁今朝早出现个咩情况咧？就系摆咗喺藤椅嗰啲嘅枯笋吹咗落去泳池嗰度啦。 咦，咁真系坚咯！ 咁同埋咧就嗰个石膏池嗰个盖啊，即系咧平时要冚住佢噶嘛， 系 要冚住佢。咁 我见过，系 有风咧都唔会起嘅。但系如果成个盖吹得起咧，嗰个风一定有一定嘅力度啊。 系 咁今朝早要放两张木凳顶住。 咦？哎呀，我谂起咧，以前我细个咧喺围村嘅士多啊，因为围村成日都停电噶嘛。咁好啦，咁咧士多咧就一定会有两个大设备啦，一个咧就系以前嗰啲摆汽水嗰啲。 嗰啲叫咩咧？大雪柜咧， 大雪柜， 即系里面系好多水嗰啲。 我哋摆只手落去， 系啦，好冻噶嘛，系啦，浸住晒啲汽水噶嘛。 捞啲樽装汽水，睇下捞到啲咩上嚟嘅。 系啦，咁第二样咧就真系摆雪糕嘅嗰啲雪柜。我记得咧，因为如果围村一停电嘅时候咧。老板咧就一定会将几张凳咧就放咗喺啲柜上面，因为好奇怪，因为你停电咁啊热啦，冇风扇啦， 哦、 大家就会好想去买雪糕食，就系唔系系人都会揭开去买雪糕。 哦，散晒散晒雪 啦。系啦，咁佢就好大件事啦，所以咧佢就会将啲凳咧就摆晒喺个雪糕柜个面嗰度顶住，唔俾你哋搞咯。 哦， 系啊，似系阿何亨嗰只。 喂，阿何生可唔可以形容下，即系呢一波系咪真系算系咁多波？因为咧其实咧连续成个月咧都听到三藩市打风落雨呢一波。系好劲噶，系咪啊？ 呢一波嗱，嗰、那个我屋企观察咧就好似差唔多， 哦、 但系据啊，系我啲嘅软件啊、社交媒体嗰度咧，啲朋友 forward 出嚟嘅片段咧，佢哋系严重嘅， 系 即系譬如有部分地区又真系又停电啦，上个礼拜又停电啦，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就冧咗可能啲电缆啊嗰啲啦，咁啊佢真系睇到嗰啲树嗰啲位化都化得几劲啊！ 同埋我今朝睇新闻咧，就睇到咧，即系三藩市嘅市中心咧有啲大厦幕墙啊，即系嗰啲玻璃幕墙都吹烂晒。 哎哟， 系冇错，冇错。咁啊，同埋啲大树都冧咗几多？ 系啊， 系啊，连根拔起咁样冧啊！ 喂，保重啊，何生啊，系啊， 系系啊。所以我呢排自己泊车咧，就我都会泊离远啲树少少嘅地方。 系冇错，系都系啱嘅呢个 安全 啊。喂，我讲少少啊，今日咧就晏昼咧就。喺我翻嚟电台之前咧，咁我趁有少时间咧，就泊低部车咧，就喺油麻地嘅一条街嗰度咧，就食咗间茶餐厅。咁嗰间茶餐厅咧就好， 食咗间茶餐厅， 对唔住，食咗，喂，好肚饿，因为系啦。咁跟住咧，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 食够两间。 餐厅咧就系即系标榜港式啊，同埋咧有啲怀旧风味，因为譬如佢嗰啲墙啊、嗰啲装修咧，都好系旧式啲嘅嘢。咁啊，同埋咧佢啊，即系入到去咁我。求其啦，见到有咩食咁，佢写住有一个叫秘制嘅五香肉丁面。咁我就问一问个老板先，我秘制系唔同咧，试下先啦。咁好啦，咁啊真系有啲唔同。 你点问佢？你话秘制即系咩？ 即系咩啦？系啦，咁佢唔同啦。咁跟住咧，原来咧佢嗰个嗱，平时我哋食嗰啲五香肉丁系比较。巢啊，梅啲嘅肉嚟噶嘛？佢系一啲即系腌咗好耐嘅，你 feel 到 啊？即系罐头，可能系罐头添， 多数都罐头嚟啦。 但系嗰啲好好食嘅，我觉得。 但系佢今次呢个咧，嗱，佢保留咗呢种味，又有嗰种辣辣地，但系佢啲肉咧系偏向新鲜，有啲似排骨咁嘅肉，嗰啲肉 自己整， 佢自己整嘅。 哦， 咁啊，好啦，咁跟住咧，我就啊，点知食食下咧，隔篱嗰位老板咧就认得我啦。咁原来咧佢见过我哋噶，因为咧我哋咧 隔篱嗰位老板 即系呢一间铺头嘅老板，佢坐咗我隔篱啊。 哦，即系你问佢，其实已经见到你噶 啦。系 啦， 冇错啦。咁跟住佢就，我认得你啊，行咁啊，早几年咧，唔知好似类似咧，我同你做咗个 show 嘅，系同阿郑敬基有关嘅咧，一个慈善 show 嘅司仪，仲落大雨嘅咧。 记得。 佢当时喺现场嘅，好啦，咁好啦，咁讲完一轮咧。咁跟住就因为赞佢个铺头啲嘢好好食， 佢就俾咗一桶你攞翻屋企。 后边嗰围咧，亦都有啲后边嗰围应该有一啲，我谂即系退休人士咁嘅款，有三位嘅朋友就喺度讲紧，老板，你呢啲嘢咁好食，三藩市都有得做啊！咁样，我听到三藩市咧，我就莫非三藩市嘅朋友？佢话，系啊。原来咧，佢哋就啱啱咧就翻嚟香港旅游，就最重要咧就揾翻啲港式嘅风味，就系呢啲咩五香肉丁啊、沙爹牛肉面啊咁样样。咁我即刻就大家表露身份啦。我有个乡里都住喺嗰边嘅，佢叫何亨，系啦，系条岭啊，系啦。咁啊呢位呢班朋友咧，佢就住喺 Conquer 啊，阿老海应该知啦，边度啊，即系二三八附近啦吓。咁啊，总之咧，我就话，我有个。电台节目主持住得你好近噶，喺 Santa Clara 嗰头啊嘛。 我系咪阿乔岭啊？咁佢问翻你， 你冇俾埋我地址佢哋啊？ 冇，争啲想俾噶啦。 我可以俾个电话佢噶，你收唔收？ 但我有宣传 啊嘛， 我有宣传叫佢听你个电个节目噶，你个台噶。 系啊 ，OK 就系咁。 宣传呢啲嘢唔使嘅， 系有射箭啦。 阿勤呢啲，哎呀， 得唔得？系咪好舒服啊？何亨咁样， 我笑晒，成笑晒。 多谢各位老板啦，即系大家倾咗好耐噶，多谢阿谢生，大家都几吹得嘅，即系讲下而家即系经营香港经营食肆嗰个难处啊。 有咩难处咧？谢生觉得 哦，好多噶，譬如请唔到人啊。啲人工又拉到好高啊，咁有好多嗰啲发牌啊、消防条例令佢哋好难搞。佢仲咁形容嘅，嗱，引述翻啦，佢就话，即系香港食，即系经营食肆咧，已经唔系讲难唔难，佢话直情系一门嘅哲学嚟嘅，佢话高深度系一个哲学。 咁我已經唔敢再問啦。一聽到哲學， 即係除非嗰間鋪係你自己嘅，如果唔係就真係 都唔 係 添啊，都唔係呢樣嘢。即係佢講到，佢講到即係你譬如成個生態啊、錢嘅運用啊，或者請人嘅技巧咧。都是很高深莫測的，他說直情是要去到哲學層面這樣去處理的。 所以每次應該見到這些叫做小商戶啦，即是 真的 respect 開間店那些呢，每次有去吃的時候都拍拍膊頭， 加油，沒錯，加油。 我以為何生拍拍拍有沒有八折，有沒有八折， 不是，我真的何生什麼入股， 不 用入股。好啦，那講回正題先。 對了，你剛才講的那個就是啲華僑呢或者三藩市的朋友，我這邊都聽很多的，因為真的陸陸續續回來了嘛，即是回了多少回來再翻到香港一轉啊！即係喺呢幾個月裏邊咧，已經開始好密啦。咁翻去咧，咁啊，即係有幾樣嘢係佢哋嘅彙報啦。我話點啊？翻到香港，香港咩情況啊？我突然間嗰種感覺好陌生啊！我究竟幾時要翻嚟咧？咁樣，因為我都問佢哋點啊？香港而家點啊？咁樣即係呢邊嘅朋友咧，會有幾個回應嘅。第一就係隊長頭先講嘅啦。梗係食翻啲香港嘢啦， 係咧， 即係真係唔同嘅咧。即係就算你話喺呢邊有好多鋪頭寫住咩港式茶餐廳或者係香港茶記咁樣，真係出曬各出奇謀嗰啲名，直情好親切㗎。咁啊，淨入邊啊，黏曬尼敦道啊，羅士巴利道啊，整曬嗰啲 bad job 都好啦。真係差少少。 但係咧，我有時會諗咧，反而你就係因為你去強調港式。同埋香港，反而嗰樣嘢咧， 係 expectation 啊， 唔好咗啊！即係你唔好理，總之就茶餐廳就算啦。咁係咪會個即係易搞啲咧？我唔知道我自己咁諗咯。 因為真係有期望嘅，真係有期望嘅咧。咁啊，同埋即係始終地域唔同啦，食材一方面啦，即係可能嗰啲個田。又唔同啦，咁你話除咗話即係嗰啲鋪頭係即係話自己係標明係一啲港式餐廳啊，香港咁樣都好啦，咁有時入到去係有落差嘅。咁好啦，第二樣嘢追求就係咩咧？而家好多啲食肆啊，大酒家都係噶，香港嚟嘅師傅。即係就算個名唔係港式都好啦，大洲樓都好啦，入邊個師傅香港嚟嘅， 一間嘢叫 Alexander 都好啦， 都係香港嚟嘅師傅。 喂， 同埋都係話咩？有冇講話咩米芝蓮啊、五星級嗰啲㗎？ 有，梗係有啦。 係免五星級米芝蓮師傅，係 五星級米芝蓮香港師傅， 係主理係啦。 但原來其實形容緊嗰個師傅嘅身形，即係米芝蓮咁嘅形。 係 咁啊，通常就係帶住嗰份期望入去㗎嘛。咁而咧，我話俾你聽，其實香港人識食嘅程度咧，我想講咧，係真係國際級噶啦。你真係避唔到嘅，即係佢哋嗰啲味蕾嗰個敏感度咧，同埋只要有香港或者港式啲四粒字， 係 是但兩粒擺咗個腦度，突然間咧，嗰個味蕾就好似換咗條脷咁樣啊。 系 标准咧，滋味系一样啊。咁通常咧，同啲朋友去啲大酒楼一食嘅时候，嗱呢个唔系港式啦， 系啊，好挑剔噶，连嗰壶普洱都有 feel 噶。 喂，但系嗰壶普洱其实嗱，你唔好讲埋外国先啦，你喺香港唔同嘅食肆。 系啊， 嗌翻普洱都系唔一样味噶嘛。 老老实实，我真系觉得传统茶楼嗰壶普洱咧。是别有一番风味，我唔知道因为佢个茶胆啊，定系佢嗰啲水啊，定系个茶壶摆得耐有味啊，定系各样，系真系唔同嘅， 系冇错冇错，啲味系唔同嘅，冇错。咁所以咧，我觉得系食食嘢都系真系唔同嘅， 系， 即系虽然你用翻同一个方法，真系差少少，因为我上次咧就同几个好友啦，就又系听到话有个香港师傅嚟嘅，咁啊唔去食咯，咁仲嗌咗一个好香港嘅味道嘅餸啊， 系叫咩？ 鱼香茄子。 哦， 試到真功夫啊！嗱，我話俾你聽啊，魚香茄子。咁我係嗰個朋友召集我哋去添嘅，咁佢去到即係叫得召集，咁梗係唔希望大家失望啦。咁我嗌完魚香茄子，咁啊食咗第一口，食完落去之後，佢真係 dip 喎，真係 dip 喎。咁佢 dip 到入魚香茄子裏面包含啲咩？我唔記得曬啦。佢就話嗱，呢個差少少，唔係香港味。我話差啲咩咧？差少少鹹魚啊！ 啊，啱啱我就想講，如果你 bad，你一定係要有鹹魚，同埋咧，啲鹹魚係唔可以差嘅。即係我覺得嗱， 梅香 嗱，鹹魚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唔同級數嘅鹹魚噶嘛，不能太差嘅，即係有某一啲嘅食肆咧，可能佢哋比較 求其 比較平啊，佢即係將貨就價啦，好明嘅。咁但係如果佢話俾你聽嗰個係鹹魚蒸肉餅，然後其實個蒸水並非喺嚿肉餅度，而係喺個面嗰個鹹魚嗰度。 係啦， 如果你滿心期待地一夾一食係唔得嘅咧，其實成件事已經過咗啦。 是啊，咁所以我觉得是即係都同啲边嘅朋友讲，唔使追求即係讲緊香港同港式嘅，因为啲食客食完真係有啲失望。又另外反映一样嘢就係咩呢，啊队长今日你喺嗰间茶记遇到嗰班三藩市华侨呢，我相信每食一啖都有个感动。 嗯， 是啊，我谂佢啦， 朋友都讲哇哇真係食返香港嘅味道。 你好似食緊第二啲嘢咁啊，頭先我唞氣。 真係食返香港嘅味道，嗰下真係真係 順慢啊。 好慢啊嗰隻味。 哇好順啊真係。 你真係似係食第二啲嘢。 喂，但係另外一個帶出一樣嘢係咩呢，啲朋友講緊嗰樣嘢就係香港啲地方嘅一啲城市嘅速度。有兩個朋友分享啊，第一個朋友啊，隊長都認識嘅，佢就話咧，啱啱翻到去嘅頭嗰個禮拜咧，佢覺得自己好慢， 嗯， 係， 佢覺得香港人行得好快，係，咁佢話，因為佢過咗嚟三個禮拜啫嘛，翻咗嚟香港三個禮拜，佢話第一個禮拜我覺得自己慢啦，第二個禮拜適應咗啦。第三個禮拜覺得自己行快咗 真係好快。 翻到去佢又要再 真係好 拉返低㗎喇喎。好慘喎。 搞返慢㗎，同埋呢原來喺三環市生活嘅朋友呢真係行好少路 㗎。哦係。 有啲朋友講話嘩我每日喺香港行一萬步㗎。我話一萬步好少啫，哇！我好攰啊，行到 冇人夠你一次過行噶嘛？你咪分開嚟行啦，咁辛苦做咩咧？係咪先？ 但係真係三環市生活咧，唔係太使行嘅。 我就好明聞到啊，阿老何今日咧兩隻字形容噶啦，思鄉。 唔系，我闻到嗰两只字叫港产啫。 阿老婆啊，香港嗰啲五香肉丁同埋沙爹牛肉面， 哇，好好味， 等紧你，等紧你啊，随时等你翻嚟。 真系 翻嚟有一 食港式嘅，食出港式嘅味道真系好难。 我见到老婆呢一种咧，我有钱都食唔到，你知唔知几惨啊？而家 我香港。快乐就够了，平淡淡，无期限，隆重的眷恋，必要来轻佻。天下过到情人节，要情人吃半桶吗？我拒最爱到情人节，我望茶几两开花，要找到鲜奶，红布多么欢快，繁复的都压解。别太多，就这么你。实在话苦字最诚真，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胆，让我讲对笑望给失范，每天每天从头又发现多处平安，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送我无穷双眼，望你一眼眼依要相挽，再不折返，期待把发一解。JW 嘅陪你，我哋以后咧应该不断咁样出一啲咧，即系今日食到好好食嘅香港嘢啦，即系特别系最地道嗰啲蛋挞啊、奶茶，然后不断咧引啊路河。 翻嚟食啊！ 咁、哦、啊，翻嚟食啊！屋企厨房钻研紧一啲新产品， 都系争啲 傻猪嚟嘅，真系唔同噶，啲料啊、水啊、空气啊、气氛， 你仲谂紧可以 100% 冇噶？ 系啊，人哋写住 五支连都唔得啦！ 你人哋写住港式系咪？ 系咪咧？ 都满足唔到咯！你谂下屋企个厨房算啦， 咪就系咯！哎，我哋一间翻嚟听下阿麦 Sir 麦振光嘅第三回嘅访问啦。琴日讲到佢喺医院被困，咁跟住点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个星期六起撤销公立医院同安老院同残疾人士院舍的快速抗原测试要求。探访人士无需要在探访之前进行快测，员工同住客亦都无需要再每日进行快测。但是为了继续保护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减低病毒传播风险，政府提醒所有探访人士和员工进入公立医院和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的时候，应该继续戴口罩。市民如果有病征，就不应该探访，并且应该尽快求医。政府发言人说，配合社会全面复常，疫情管理策略已经迈进新阶段、新模式。新冠病毒病将会视为上呼吸道疾病管理，撤销公立医院和院舍快测要求，符合疫情最新发展和风险管理原则，和其他上呼吸道疾病管理措施看齐。港澳办副主任杨万明访港，下午到访港协暨奥委会和委员午宴，讨论体育发展和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工作。港协提出期望争取全运会在香港举办的赛事项目，杨万明亦都答允向内地相关部门转达意向，并且作出协调，务求令全运会顺利举行。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话，随着疫后复常，香港和内地的体育交流将会更趋频繁，相信香港能够发挥国际体坛盛事之都的优势，继续以体育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宏等官员出席第八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陈国基在会后被问到，世界冰球锦标赛上个月发生播放国歌时出错的事件，他说本港已经有指引跟随，国歌出错机会应该可以减低，而出赛团体有责任确保国歌不会出错。他说冰协已经提交报告，当局正是审视和调查，如果发现有人不依照指引而出错，一定会严惩。陈国基又说已经多次要求 Google 更正，对方仍然未更正，对此感到失望，强调会继续提出交涉。中国驻南韩大使馆提醒去到南韩整容的中国公民需要谨慎。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说，近年来不少外国人去到南韩进行美容整形，一些人因此卷入医疗纠纷，手术失败甚至闹出人命的情况时有发生。大使馆提醒切忌盲从广告宣传，谨慎选择中介机构，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整形医生，严格规范诊疗流程，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通过正当途径理性维权。大使馆还提供发生纠纷时可以利用的实用资讯。韩联社报道，大使馆的提醒通过中国媒体在网络度传播。中国上个月和今个月两度公布出境团队游的试点国家名单，包含60个国家，但是没有南韩。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7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好声音。 Acadian 咧，即系阿卡德帝国咧，佢啲文字又 番碱加咗粒水之后咧，令个水嘅表面张力咧大大增加。 味道其实系好前面。 苏美尔文明即系佢哋一个多神论嘅社会。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国剧830输赢。 做销售人员的难可能你讲不出，不过销售专家周月就这样讲了。 还记得有人你跟我讲你想做 sales 的时候， sales 太难做了， 懂处理还要懂执手尾，真的很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有请最深入民心的警讯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振刚。养和哥医生讲咧，就话你跟住嗰半年唔可以做剧烈运动。 哦，即系惊佢又穿过， 惊佢又穿啦，又嚟噶啦， 又喺度等啦。哦， 咁啊，即系话乜嘢都唔得啦，打乒乓波都唔得啦。如果咁讲，打乒乓波踢波又唔得，训练班又停咗啦，咁点搞？好啦，咁嗰阵时咧，应该系大概11、12月到啦。咁、好啦，咪翻去 Form 7咯，都得、又可以读埋嗰几个月佢啊，咁然之后就去考 A level 啦。咁、考 A level 咧就系、后边空晒噶啦嘛，乜都唔知噶啦，前面冇嘢噶啦嘛，系、前面个前途唔知点噶啦嘛。咁于是啊，睇下报纸，咦，有一份工、叫邮差、邮务员啊。Postal officer， 咁咪试下考下咯，横掂都冇咩做，训练班第四期又未曾开始， 唔可以入翻去噶啦， 咪未开始啊，第三期训练紧，第三期唔得噶，唔得噶，点解咧？嗱嗰阵时咧，第三期咧，佢某一个阶段咧，其实系西人噶， 哦，因为要考试， 即系你考试噶，一个阶段噶，咁、我冇咗成个 period， 哎呀，好惨、 成个阶段咁啊冇咯，咁、所以就阿校叔就话。你第四期嚟过啦 ，OK 啊，你又扮得后叔扮得几次啊？ 第四期啊，我第四期咯，好啦，咁啊，距离咗第四期好远噶嘛，嗰阵时应该都系一月到，咁、去到第四期又好远，咁啊就嚟考你 Hong Kong U 啦，咁一边心啊考咯，考港大咯，未放榜之前咧，咁啊见到有一份咁嘅邮务员啦，咁于是咧就系又去考。咁考到，咁咪做咯。咁喺度好处就係我有咗收入啦，正正式式有一份正確嘅 full time 嘅工作， 全职嘅工作， 咁然之后有收入。公务员添， 系公务员嘅，嗰阵时几好嘅，非常之好咧。就点样咧？就系我除咗我自己有入息之外咧，我仲可以呢个时间俾到钱屋企。 咁你系你唔系做邮差，你系做邮局入边嗰啲 嗱。邮差咧就系嗰阵时好似系中五啊，中五以下嘅就中四、中五嗰啲就可以派邮差嘅。咁我咧就叫 postal officer 咧就系邮务员咧，就应该就系可以写字楼里面嘅， 就唔使喺出面， 唔使喺出面派信嘅。咁我哋做咩咧？嗰阵时咧就喺度拣信啊，索信。 呢個係最基本嘅嘢。咁入到裏面咧，一啲信咧，全部咧就俾踩曬我哋個台面嗰度啦。咁然之後咧，就我就喺度索信啦。你估靈活到收尾幾個禮拜到嘅啫，你就可以好靈活就係揸住封信。嗰、那個封信咧就譬如例如啊，廣播道一號咁嚟，廣播一號咁擺落啦。啊，廣播道三號咁，你咪擺另外一個箱咯，咁一路擺咯。能夠熟到咧就係唔使睇嗰啲箱，然之後咧可以。摆啲信入去， 飞埋落去咁样嗰啲系。 你系边一边一间邮局啊？记唔记得？ 中环嗰间邮政总局啊。 哦。 嗱，系旧嗰间，咁咧嗰度咧就系除咗某个写字楼，当时啊讲系呢个七几年，系、有冷气之外咧，我哋嘅工作咧全部冇冷气。 嗯， 系。 其实真系几辛苦，嗰阵时天时热咧、 啊， 我哋要除咗件棉衫，除大赤啦，喺度索信。 哦，原来系咁嘅，哦，咁、哦、但系都叫做一份稳定职业， 但系工作时间又唔好咯， 哦、 因为点解咧？我记得嗰时翻六点嘅朝头早，即系佢 shift 噶，朝头早翻六点，系啦，呢、這个好大问题啊，因为始终嚟讲我 喺柴湾被困紧啊嘛， 柴湾直出到去呢个中环要搭，应该好似我记得系搭最早嗰班车噶，好早噶、 哦，但系六点去到、哦， 六点零咁咯，即系嗰种咯，咁总之啊。几辛苦咯，同埋天时热咧，太热啦嗰度，对嗰份工冇兴趣，但系只系兴趣就系嗰个人工咯。 哦，系咪好贵噶？ 人工我记得好似系700-800元嘅。 哦，算系咁噶啦， 嗰阵时好几嘅。 哦， 嗰阵时其实 form seven 好似系呢个价，大学毕业咧就另外呢个价咁嘅。但系通常嚟讲，佢系嗰阵时其实唔系好多人大学毕业嘅啫。 哦，系。 等待嘅時間就做咗呢個郵務員啦，咁結果就成績點樣樣，同埋你後 下係 啦，下一步嘅去向係咩咧？ 下一步唔得啦，即係嗰個成績麻麻地，成績係即係合格，但係入唔到港大。好啦，嗰陣時應該就係七八月咁上下，突然間我宿友出現喎，係校長 咁勁係 點啊？你做嗰啲嘢做嗰個嗰份嘢做成點啊？我話幾好，咁我屋企梗係。中意啦，因为点解？起码唔知七百蚊里面，我都俾咗成300-400元屋企啊嘛。嗰阵时几百蚊又好好嘅，好使嘅。咁佢就梗系觉得稳定啦，出身啊咁样。咁但系我叔同我讲就话：，喂，你系咪想入翻去训练班咧？咁样如果系点啊？咁其实咧，我阿叔咧就同阿钟景辉咧 曾經是同學嚟嘅。 哦， 即係佢話可以同阿 經常講 啦。我唔使啦，因為點解咧？我哋三期咧係冇讀到讀唔完。咁、咧就第四期咧，阿校叔已經嗌我翻入去噶啦。咁、我就可以直入噶啦。咁啊，係你係咪好有興趣參加呢一個嘅即係呢啲咁嘅演藝咧？其實咧。浸会有个系读呢啲电视电影、有演出啦、都有噶咁、样，咁系咩？ 系 有啲咁嘅事，咁于是咧就系去了解一下啦。然后系浸会传理系，乜、浸会？浸会系咪教会嚟噶？系系教会，系教会， 系教会。 但浸会传理系读乜嘢噶？系咪传呢一个宗教嘅信息？ 系讲道理嘛，传播道理嘛， 咁样。咁我唔知啦。咁收尾咧就叫做了解咗。就哇，原來咧，除咗讀呢個電台啊，嗰所有嘅嘢之外咧，阿 King Sir 咧都好似喺度教嘅喎、 哦。 原來 King Sir 咧就嗰陣時咧都喺呢個星期六咧，係教下啲人演技啊，教下啲人咧就public speaking 啊，即係演講啊咁樣嘅。咁我話啊，咁我好冇咁啊試下咯，訓練班又未開始，咁啊又試下咯咁樣。咁啊遞張方入去，但係如果咁樣嘅話咧。我就要停邮局份工， 哦系 读书话翻学，你冇理由翻邮局，又可以去呢、這个呢个传理系噶嘛？挣扎咗好耐，我自己谂，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要第一交学费，第二又冇钱俾屋企，点搞啊？ 嗰阵你翻邮局翻咗几耐噶？ 三四五六七八，都系 半年到啦， 半年到。 哇，其实都真系几好噶， 半年到 咁对屋企嚟讲， 都 OK 噶， 系咯。 但系结果最后咧，我都决定咗，全你系收我，咁我就话同我爸爸讲，我话以后嘅所有嘅交学费所有嘅嘢，我自己搞掂。 嗯， 因为我都储到钱噶嘛，储、到啲噶嘛，因为嗰阵时系俾一半屋企啫，有一半我自己都可以一路储噶嘛。佢就我嗰阵时好悭噶， 成日坐下车啊， 系啊，坐下车噶咋，食少少嘢咁样。 系， 咁于是就决定咗咯，就系咁样做 就入咗浸会传理系啦， 入咗浸会传理系啦。 哦，咁你嗰一届都好多人，我哋都识噶吓。 阿蛋啦、 啊，系 袁志伟啦、啊， 系 仲有你哋个同事啊。Michael 啊， 梁繼章， 梁繼章啊， 哦、 都系啦，咁啊，葉家寶啦， 系， 大家都同學啦，啊，嗰扎咯， 咁啊，正式就入咗去浸會傳理系讀啦， 入咗去，哇，一見到嗰陣時，因為點解咧，我要做喺郵局咧，做多個月。多个月钱啊嘛，所以咧就喺做到成九月尾十月之前嗰啲咩 orientation camp 啊，嗰啲咩营嗰啲全部冇参加噶，仲埋佢先啦，仲埋个月啦，越迟迟即越好嘛， 系 咁啊多一个月啦， 多嘅钱旁身， 系啊多钱旁身啦，咁就开始咗我自己全部自供自给所有嘢全部我自己搞咯， 系系， 咁啊入到去见到哇！嗰啲同學仔個個都走去有職業做有呢、這個上面嗰、那個 兼職啊， 兼職嘅 係啊。 原來我哋嗰度行上去好近嘅啫， 即係廣播道。 原來喺浸會嗰度後邊 爬水渠嘛，蛋糕 爬水渠咁樣 係啊， 真係 交劇本啊， 上面全部有曬嗰啲咁嘅即係電視台喺度喎。咁我哋又讀呢啲，咁上面嗰啲人係中意我哋噶。 哦， 即係如果可以幫手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即係揾我哋啦。但我就冇喺電視台嗰度話揾到一份，譬如佢哋嗰啲 DJ 嗰啲嘅，我揾到嘅。嗰陣時就係七四年入去，即係嗰幾個月咧就全部都係冇乜嘢，翻學啊，即係翻學放學嘅啫。咁但係辛苦咯。到呢一個七五年頭嗰陣時啦，咁又見到麗的開訓練班喎。 哦， 咁所以我冇喺 TVB 訓練班，咁我諗一諗我自己嘅時間。嗱嗰陣時我哋浸會係學分制噶嘛，咁我翻學啦，一早翻到學校。最慘有時咧就係朝頭早八九點嗰陣時叫 assembly， 即係嗰啲 有 一個鐘頭早會嘅，跟住到下晝成四五點或者三四點先有另外一堂。 哦， 咁你中間嗰段時間啊真係冇咩做噶嘛， 咁所以你就睇中咗麗的訓練班啦。 咁啊麗的訓練班又去考咯咁樣。 哦， 咁但係 TVB 咧？第四期等緊你 嘅喎，我入咗浸會傳理系已經係冇啦。 哦，即係已經放棄㗎啦， 放棄咗啦。都係嗰陣時應該都係七四年嚟㗎嘛。七四年我入浸會，如果入咗浸會，我又做緊郵局，咁然之後就係 TVB 第四期冇入啦。 哦， 咁啊放棄咗啦，算啦。 點知麗的又搞？ 年頭嘅時候咧又搞喎，喂咁近， 你又有啲時間剩嚇 嚇、時間剩咁啊考啊。 係。 有考到， 有我、哦、有考到啊！佢系第一期训练班， 第一期嘅 嚟的 系的艺员训练班，咁又佢又考到咁咪读咯。 有咩同学噶？ 基本上就冇乜啦， 吓、啊，即系唔识噶，我哋都吓。 张美莲你知啊？ 听过呢个前辈名 系啊。张美莲就系身边喺度可以做得叫做长，一路做落去咯。 咁、嗯、啊，潘庸有冇教过你哋？ 潘庸唔关事啦。 哦，嗰阵时仲喺 TVB 系嘛？ 嗰阵时仲喺 TVB，、哦、 后来先至过咗嚟的。 我未见过佢啊，嗰阵时喺度。哦，嗰陣時咪家宴小田嗰段時間咯，是家宴啦，係咪先？嗰陣時我哋成日喺麗的訓練讀啦，就讀完之後就嗰陣時啊，應該就係七五啊，讀到年尾到跟住鍾景輝佢哋全部成班過嚟啦。 哦， 所以解釋到點解第一期嗰啲係冇乜大發展。 哦， 因為改朝換代嘛， 係 冇錯啦。 即係佢哋又重新再 set up 過一套。 嗰陣時我就係黃石照年代。 哦。但你仲有冇得讀落去㗎？即係阿 King Sir 過嚟嗰陣，你係已經 讀㗎啦， 讀完㗎啦，訓練完啊嘛， 訓練咁你即係 冇入第四期啦，然之後就入咗阿麗的 第一期啦， 咁啊第一期一讀讀到年尾咧。 佢有 阿 King Sir 就 其實我仲讀緊浸會噶嘛，我冇可能同你簽呢個 full time 噶嘛。 哦， 所以你亦都冇入到麗的。 麗的就係簽咗一份叫做唔知咩叫 part time 嗰啲咁嘅兼職嗰啲咁嘅約㗎，係嗰啲咁嘅簽咗喺度㗎，就冇嘢做㗎咯。嗰陣時就 有冇演出過㗎？ 有咪做嗰度好在咧，就係識到一啲 PA 咧 ，PD 助手咧，有一打嚟，喂上嚟啊，聽日有咩拍啊咁樣，咁我咪橫掂都翻咗去浸會咯。咪嗰段時間咪擠上去做下啲 cafe 啦之類啦，即係睇下 就可以揾少少錢咁樣啦。 OK 啊 ，OK 啊，唔錯噶，即係其實好多嘢做啊。嗰陣時麗丁 OK 噶，點知到年尾嗰陣時候咧，七五年尾啦，經常佢哋成班過嚟咯，一過嚟真係一朝天子一朝臣咯。 係 咁，佢又搞呢一個第二期訓練班啦。咁啊，第二期訓練班嘛。我哋第一期嗰啲就似乎冇乜嘢做啦。 咁你又跌埋心水继续读书咯？ 七八年先毕业噶嘛，咁啊跌埋心水读书咯。 系好啦，咁啊读完书啦，即系而家咧就揸住 未读书噶，喺中途啊，喺中途咧就系咩噶？喺到七六年喺黎的年代咧，我哋做过实习噶。咁好多节目咧，佢系里面揾咗一啲人做戏之外咧，我系其中一个又俾佢掹出嚟做下司仪噶。 哦。 我记得有一个节目叫紫荆花，有冇听过咁嘅节目啊？ 冇。 我谂几难揾噶啦，而家揾我哋成班去实习咧，我系做其中一个司仪啊咁样嘅。 但系搞咩噶个节目？ 综合性节目嚟嘅，类似欢乐今宵咁样嘅。 哦，系叫紫荆花， 好似系咁上下嘅，你啱咪？吓，我唔知有冇记错。咁咧就系我系黎氏满香江啊，佢有啲咁嘅综合性节目噶，我哋成班上去做过啊咁样嘅。突然间喺到七六年嘅时候咧，政府新闻处咧。就突然间咧，就系话嗰阵时系香港嘅清洁运动开始，七五年清洁香港运动开始， 哦，即系垃圾虫嗰啲 friend 啦， 冇错啦， 系 七六年咧开始咧，佢哋咧就系想搞一个一架车叫欢乐篷车， 冇错啦呢 个 嘢， 欢乐篷车， 咁咧就系然之后咧就要揾一个全职喺度做嘅司仪， 哦， 咁咧就发散去几个电视台咧揾一啲。當然佢揾唔到，譬如例如何守信嗰啲，梗係唔會同你做啦。即係揾一啲司儀 身邊嘅，見 一見， 係啦。咁啊，七六年嘅事，夏天咁上下啦，夏天之前啦，我就其中一個，佢就係其中一個 source 咧，就喺呢啲個

世为钱币做奴隶，嗰种辛苦折堕讲出客贵， 死俾你睇， 咪话冇乜所谓。 就是小朋友啦，最喜欢听咧就系 IQ 博士啲歌声咧，一定会唱呢只歌嘅。 下个礼拜咧，阿麦 Sir 咧就继续会讲欢乐篷车嘅嘢嘅。叔，真系阿萧叔叔啊，好难唔重温嘅。我哋请喺专业喺美国嘅乔玲阿何生，可唔可以重复头先阿萧叔叔讲嘅？ 阿何生佢听诶，你听唔听到阿萧叔叔讲嘢头先？ 我谂紧嘢啊。 边招好啊，老何？ 除咗你出声啊嘛。 唉，你讲，不如咁播多次俾你听啊嘛。 我就听到 tattoo。 边咩 tattoo？ 冇时间，又话冇时间快 tag 咁样。 唉 ，I'm a member minimum tattoo。师徒，你同我做个证啊，师徒啊。 头先我哋两个喺出面倾得好开心啊，师徒师傅同阿何亨。 喂，咁啊，介绍咗 啲音要咩嘛？系咪要黐住？ 黐住啊 ！Back in minimum tattoo。 阿叔叔真系玩嘢， 慢啲啊！喂，介绍四一五啊！喂，嚟 系啊 ，Alan 一集去到， 有个篮球场，上次租俾人打，系啦，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就会咧系带大家进入佢嘅音乐世界啊，可以话 系， 由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去到佢自己嘅卡拉 OK 房，到夹咗队 band， 哇，即系短短19分钟， 你 播咗两首歌添，你啊！ 方向都是变成你一个人生啊嘅兴趣啊嗜好啊嘅一个娱乐中心咧，即系由篮球到唱歌， 讲到我咁颓废式嘅，我仲做紧嘢啊！我唱歌系我哋，所以我将个 warehouse 整咗个 stage 咁，方便一啲 band 嚟喺度练习啫。其实 系好啦，咁啊讲到唱歌啦，篮球场啊讲完啦，讲到唱歌啦，即系三环市应该咁讲啊，加拿大都系嘅，一啲华人嘅社区啊。或者華人嘅圈子咧，其實出現兩種比賽咧係好受歡迎。 第一選美比賽，即係好多時咧，其實而家都好多幾成功嘅 artist 咧，都係喺美加先咧參與咗呢邊嘅唔知咩小姐競選啊、華埠啊、旗袍選美啊嗰啲咧， 而家唔 即係略有名銜， 唔同年紀都有啊，而家 係略有名銜咁樣咧，就翻香港發展，發展得唔錯嘅。好啦，第二種呢就係、是、歌唱比賽。Alan 你就話自己好鍾意唱歌啦。咁、你嗰陣時喺 D 邊生活有冇參加過 D 邊搞嗰啲 鍾意唱歌唔同歌唱比賽好㗎大佬。我又冇跟人學過大佬。即係鍾意唱但我唔覺得自己唱得真係好好囉。 咁你有冇參加過 D 邊歌唱比賽？ 有參加歌唱比賽嘅，好多年前啦大佬，唔好再講啦，好多年前。 而家都有，而家都有歌唱比賽。 而家有歌唱比賽。 我上年先處理咗一個有份我都即係製作上嘅嘢。 係、哦、啊。嗰日你喺度原來我都有去啊。 我咪喺個 panel 後面嗰度。係、 哦、 啊。有參加過。 第一屆嘅。第一屆嘅屋輪，唔知屋輪仲係獅子會卡拉 OK 比賽添啊！ 咁當時嗰、那個嗱，你見到啲對手或者一齊參加嘅水準點樣？ 真係勁㗎， 都勁㗎， 都覺得佢，我都覺得自己冇佢唱得咁好㗎，係 啊， 我都覺得人哋唱得好好㗎， 嗯， 同埋有啲颱風好勁啊，嗰條友仲唱我都唱咩啊？王傑嗰首歌唱唱之後仲取件衫抌。咁出去台下面啦，哇！我话几劲， 系咪皮褛嚟噶？等于我幸福， 好似系嗰首啊， 就举起。 但系我都觉得啲人唱得劲嘅。 可以爱的话不退缩，我想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捧足，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再借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局。想的恋爱总不可持续，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设法去捕捉。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持续，我在自身寂寞路途，在哪里会有幸福？幸福。 寂寞路途，在哪里会有幸福？ 我真係諗住玩嘅啫，我即係我人生都係 玩下玩下咁啊！ 我真係諗下，人生都係有少一半係玩啊，陰公 咁幾好啊！即係呢一個嘅人生嘅經歷咁樣。好啦，由對住個喇叭唱定嗌咧，俾多一次機會你嗌嘅， 嗌多過唱啊，係。 跟住參加歌唱比賽。就 我 前 面唔知道個咪攞嚟做咩， 冇提啦，冇提。去到今日，好啦，即喺呢個過程裏面，你由一個叫做唱歌嘅愛好者， 係可以咁講， 到有一隊成隊 band 喺度啦， 係係係。 點樣嚟嘅咧？呢一件事， 首先多謝我啲 band 嚟先， 嗯 啊，所有 band 咧，除咗唱歌之後，其實後面啲吉他啊、drum 啊、bass 啊，都其實好緊要嘅。 嗯， 點樣嚟就我自己膽粗粗喺上網揾人， 係 即係舉手啊，喺個 又突然間有一 個 group 入邊問啦，喂，有冇人中意夾 band 啊？咁啊，有兩條茂利答我，跟住仲 send 啲 YouTube 俾我喎。阿 Bon 就 send 個 YouTube， 以前喺香港玩，我試訓路啊，阿 Scar 做以前點玩啲音樂啊 ，OK 喎，我又唔好識嘅，不過其實彈得幾好。周圍問人咯，咁咁巧我打波有個僆仔，即係僆，我可以叫佢僆仔，都係十八九歲， 係生得出啦嗰啲啊，生得出啦， 有突添啦，有突添啦，跟住佢又唱歌，咁我話你係咪真係唱歌？我有少少懷疑嘅，你知我自己係唱歌噶嘛，咁我覺得呢條友青靚白淨又唔細細聲聲唔出聲咁樣， 斯斯文文咁， 係咪斯斯文文咁？我 而家啲後生係嘅， 係咁樣㗎，係咪？ 深藏不露啊嘛！ 跟住我同佢講話，你錄啲俾我聽下先啦。佢又錄過， 哇！叫人錄啲添， 佢錄係啊，我錄過啊。 你啲口吻似啲監製喎， 係唔係啊？老細 interview 啊， 節目成啊嗰啲 老細 interview 啊，老細 interview 啲人啊咁啊，咪叫錄。 阿舒文嗰啲啊，你話你自己唱得咩？入間房唱，你唱啲 demo 俾我聽下先。 係咪啊？ 即係似監製咯，嚟講。 係咪咁樣？我唔知啊，總之我係咁啦。跟住佢唱咩？我覺得麻地唱得啊，但系咧而家咧佢又嗰時或者佢怕醜， 嗯， 其實佢真係唱得好好嘅，我都覺得我有時聽佢唱歌都覺得真係唱得好好。 呢個後生仔個背景係 喺香港過嚟 foreign student 過咗嚟一個一年度啦，個名叫 Oscar， 應該姓周。 係咁啊，就召集人馬喺網上面。 咁 Oscar 自己又中意玩音樂，咁啊識一班朋友，又係十八九歲啲。打鼓嗰個女仔 Miriam 啦，佢又佢朋友嚟嘅，咁有個彈吉他嘅Jacko 又係佢個朋友，咁其實已經佔咗一半啦。 哦， 咁我夾埋啱啱講個 Scott 同埋阿 Bon， 咁咁巧又咁就可以搞到成班人咯。 嗯， 咁之後再加咗個 keyboard 檸檬。 夾咗幾耐？呢一隊？ 六月先開始，而家幾多月啦？二月。 八個月啦啫喎。 系啊，好似好耐咁啊，好似 系咯，因为我见到喺网上面，其实你哋嘅一啲 social media 啦，咁我见到你哋几勤力噶噃，系 唔使收人钱啊嘛，梗系勤力啦。 系就嗱，譬如表演有啦，跟住你哋个网上唔系宣传啦，你哋一啲上载嘅片段咧， 都系自己表演嗰时录噶咋，都系。 系嗱，其实你呢个厂房咧都有分咗两部分啦，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就快会变成咧 Alan 嘅一个游乐场噶啦，系唔好咁讲，我有做嘢噶， 我有做嘢噶。冇俾我老婆。 咁首先有一間咧，就大概係大概有冇三百尺啊？你呢一個卡拉 OK 房有個細嘅 stage， 三百尺啦。 三百尺。 嗰個我以前未搞 band 之前，自己喺度入邊發夢嘅啫。 點樣咧？你點樣發咧？ 咁咪自己有個台仔咁樣，自己去唱歌，以為自己 冇觀眾嘅，冇觀眾。 冇觀眾噶，咁自己喺度幻想緊自己唱歌咁樣。 哦，即係對住空氣，但係又有冇逼啲人嚟唱？ 冇噶，你咪自己幻想咧，imagination。Imagination， 我一间上载卡拉 OK 房俾大家， 好似九十年代嗰啲， 哇不得了啊！因为你个墙侧边咧又有一啲墙纸 ，maybe banner， 即系总之有啲香港夜景嘅一 个 backdrop 系啦，系你系个原意系咪想喺一个自己出身嘅地方发展你嘅音乐事业？ 唔系啊，买 即系 点 解 先摆嗰度嘅？ 有金门桥嘅 backdrop 唔整 哦， 即系点解你要系攞咗香港？ 多多少少或者我系呢近排系夹 band。即係想唱翻啲多啲香港，因為喺灣區咧，真係香港人唱翻香港音樂，同埋仲要舊歌又唱、新歌又唱嘅 band， 我諗極無僅有，係咪叫做？ 係係係。 年紀大啲嘅唱翻啲好舊嘅歌係有咯， 嗯、 但你又唱好新嘅歌，又唱舊嘅歌，真係比較少。 以你嘅認識，我哋譬如我哋嗰啲同齡嘅啦，即係我哋啲唔會咁講啦 ，Alan， 你哋聽廣東歌咧、接受程度去到邊㗎？因為咧，我其實咧有好多朋友，即係我哋啲。啲前輩梗係話：，何亨啊，你而家播啲歌我唔識聽噶噃， 即係太新定係 太新？太新， 太新， 系诶越旧越佢哋越识听，因为播紧佢哋年代噶嘛。 哦， 新嘅唔识听。咦，你认识嘅朋友听广东歌嘅一班嘅乐迷啊，或者系爱好者、啊， 即系我自己啲同年纪嘅人唱啲听咩歌，咪、就是、梅艳芳啊、张国荣啊、谭咏麟嗰啲咯。 咁你算唔算 最多去到陈奕迅嘅啫？ 吓、啊，你算唔算系接受新歌？ 其实我系夹咗 band 之后先识新歌嘅啫、 哦， 之前我都 即系你之前都系停咗去， 即系停咗喺陈奕迅。 陈奕迅啊，陈奕迅喺度。 陈奕迅我最多系唱五月天嘅啫，冇噶啦。 哦，哇，咁都好好啦。 我唔知道原来香港而家咁多 band 噶。 系啊。 咩叫 rubber band 咯？哇，咩叫 what the hell rubber band 咯？咁即 系。好 rubber band 都好。 好劲，我的歌好衷心多谢香港一班 artist、 嗯、 或者系音乐人，佢哋仲可以努力咁样为咗佢哋嘅音乐而奋斗。如果冇咗佢哋，香港冇咗音乐，冇咗电影。根本廣東話唔可以流傳落去。 嗯，嗰啲新嘅製作嘅歌，嗱叫新嘅啫嚇。其實可能阿 Alan 講緊嗰啲都可能係 都十幾年㗎，好搞笑。嗰度有， 喂，唔好咁遠，我諗住開八年啫。 佢叫我講圍城。咁我圍城咩？我唔知喎。咁我咪睇 YouTube 咯。我話點解個樣好後生啊？個樣好後生。其實個 MV 係十幾年前㗎啦，好後生個樣。哇！呢首歌好新下喎。咁點解我睇知個 live 咧？呢個樣大咗咁多嘅。原來個圍城已經係十幾年、十幾年前㗎啦。原來已經係哦，原來哦 ，I'm sorry。 但係聽落去。聽落去點？ 係好聽咪得咯。 嗯。 即係我同啲人都係講，總之音樂好聽，音樂冇舊同埋新嘅。即係好聽與唔好聽嘅啫。 咁你夾咗 band 又接觸到一班叫十八九歲， 係啊係啊， 即係而家譬如香港好多 busking 啊， 係啊係啊， 好多佢哋自家創作喺網上面發布 啊, 啊, 啊, 啊， 我發覺呢個 generation 特別多嚇、啊，即係比佢哋或者屋企 resources 比較豐裕少少，佢、哋可以有時間去學一下啲音樂啊，好似我自己我仔都彈琴啊咁樣，多咗啲時間學音樂，反而我覺得呢個年代 generation 啲人更加厲害。 你欣賞佢哋嘛？ 我欣賞佢哋， 嗯， 我覺得佢哋好叻。 咁有冇影響到你呢？即係譬如而家。起翻呢一个占地三百尺，有晒香港嘅风景，你会唔会拣歌嘅时候即系自己唱啊？即系你自己唱。 我而家好少唱翻以前啲歌。 即系你而家点都系会点翻啲新啲嘅歌。 我全部都系唱翻啲新嘅歌、啊，我都觉得。 定系挑战自己咧，有一种。 啊一下咁有嗱，你讲得啱，好似你跑 marathon 咁、嗯，有时话哇，隔篱个僆仔三十岁，哇，我可唔可以？ 我叫佢行先噶。 啊你叫佢行先啊！ 喂，行先，我唔阻你，行先。我成日拍我太太， 唔好阻啦。 我成日拍太太，有一听到人生你让人嘛。 我有少少又系唔知系咪我自己心理唔平衡，有时啊同埋自己啊，我仲得唔得唱唔唱到呢啲咁嘅歌咧？咁有时， 啊、 但 Beyond 啲歌真系唱唔到，真系太劲。 系咁，你对 band 嚟紧有冇啲谂过系即系都系一个业余，大家一齐组埋一齐，可能系唱广东歌，定系有冇一啲嘅方向发展噶？ Beyond 個 band 即係唔係 Beyond 啊，即 係嚟緊， 即係嚟緊或者係 beside band，、嗯、我成覺得其實好多人都中意玩音樂嘅、 嗯， 我發覺好、 嗯、 多人都中意唱歌或者彈吉他， okay, 但係冇人揾佢，佢又冇機會去表演，佢咪喺屋企自己喺度彈下咁。但係我覺得應該多啲 outreach 下，揾下啲我哋灣區或者好有其他地方嘅人，話鼓勵下佢，去玩下音樂，咁多啲人出嚟唱歌，咁咪可以多啲人唱翻啲廣東話歌，唔係淨係我哋 Midnight Vanner 唱， 係、啊、 另外一隊 band 唱翻佢嘅 style， 好 rock 嘅，有啲人或者都好斯文嘅。即係我覺得其實係身邊係好多人係中意玩音樂，我哋多啲鼓勵下佢出嚟，去有機會俾佢表演，佢係可以會出嚟嘅。 大家一班 good friend， 我哋夾 band， 吉他 keyboard 加起 drum set 價值唔平，破費冇話計，最緊要音響夠靚，強勁嘅節奏舒適身心最靚平最靚平，人人頭靈靈。 喂，何先生，你有冇听过 Alan 对 band 弹嘅嘢噶？ 有，我 post 紧出嚟啊，但系唔知点解 佢慢喎，碌緊喎，而家仲 係咪？哦，唔緊要，即係有佢現場嗰啲 video 睇嘅。 哦，有。 唱咩歌啊？佢 都幾闊嘅噃，由舊陣時嘅 Beyond 啦。唱到而家 新 Beyond 啊嘛，系嘛？哦 ，Rubber Band 都有唱。 哦，有，咁你摆上网俾大家睇下啦。 啊，系咯，唔知做咩咁耐咧，我再。 咩都系打风啊，嗰边系嘛？ 系咪可能关事？系啊。 可能風勢強勁啊！而家 喂，我反而咧有件事咧要 follow up 先嘅，因為咧我見到早兩日咧老何咧就 po 咗張相，上個星期都講過，頭先佢一播翻抉擇咧，我就要 follow up 下啦。你有冇見到阿寶欣啊？ 有，梗係有啦，梗係有啦。 講少少嚟聽下，仲有分零鐘。 你有冇上台表演啊？ 唱酒杯考黃牛。 我有冇上台？ 係啊。 我梗系冇啦，我梗系冇啦， 下次先啦咁啊！ 喂，多谢宝欣嘅款待嘅，多谢宝欣嘅。 佢款待你啊？ 梗系有，梗系有啦！我去咗，我去咗嘉宾席啊！ 哇！ 乔玲 真系乔 玲啊！ VIP 啊，真系 好劲啊！ 大家要识听啊，知唔知啊？因为我而家讲嘢讲到反转晒噶嘛，觉得自己最劲嗰啲噶嘛，系咪？ 可唔可以讲一讲，譬如阿黄宝欣，譬如过嚟嗰边开 show， 嗰度嗰个环境啊，个场面系点样嘅咧？ 其实就都喺酒家里面举行嘅、 哦、 即係连开四十席咁样嘅。 係係 係。有四十位咁样咁啊有个台啦。咁啊跟住似系咩又未即係近以前譬如喺海城啊。 哦 有 啲。 我大酒楼夜总会嗰啲、 哦。即係登台喎、哦。 登台登台登台登台登台登台。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听得多嘅即係我听就听得多。阿宝恩今次我真系佢嘅演唱会我第一次过去即係欣赏啦咁样。咁一路食住啲和菜。一路聽阿寶欣唱歌咯， 咩叫和菜啊？ 唱歌我唔敢食啊，哦、我唱緊個甜品，即係一路唱一路上菜啊。 哦， 上菜啊嗰啲。 有冇乳豬全體嗰啲噶？ 哦，冇，燒味拼盤，燒味拼盤。 都唔錯，都唔錯。 咁有冇唱酒杯敲鋼琴啊？ 酒杯敲鋼琴就應該去第二 part， 因為我睇咗第一 part 之後咧，就我就走咗，因為住得遠啊嘛。 搞错啊！ 唔系啊，啲 VIP 通常都系咁嘅，又唔会留到最尾 啊！哎呀，宝欣，我啊系你，下次唔好咁招待佢啊！一阵翻嚟再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个星期六起撤销公立医院、安老院同残疾人士院舍嘅快速抗原测试要求，探访人士无需要喺探访之前进行快测，员工同住客亦都无需要再每日进行快测。但系为咗继续保护重点人群同埋重点场所，减低病毒传播风险，政府提醒所有探访人士同埋员工进入公立医院、安老院同埋残疾人士院舍嘅时候，应该继续戴口罩。市民如果有病征，就唔应该探访，并且应该尽快求医。政府发言人话，配合社会全面复常，疫情管理策略已经迈进新阶段、新模式。新冠病毒病将会视为上呼吸道疾病管理，撤销公立医院同院舍快测要求，符合疫情最新发展同风险管理原则，同其他上呼吸道疾病管理措施睇齐。新一期消费券计划的3000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发放到市民去年成功登记的电子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政府发言人说，有大约20000个去年以八达通拿消费券的市民已经向八达通卡公司退回相关八达通卡，但是还未办理更新领券的账户手续。当局提醒有关市民在下星期三限期之前通过网上、邮寄或者亲临8间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更新记录，就可以赶及在下个月16号攞消费券。另外，申领咗乐游卡并且已经退翻原有八达通卡，但系仲未办理更新手续嘅长者，亦都可以致电八达通热线2969-5588。 办理更改以落油卡领券手续，但是即使已经申领了落油卡，只要去年用作收取消费券的八达通卡仍然有效，可以继续用旧卡领取消费券。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话，公共图书馆一些明显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藏书已经全部处理完成，但是不时会收到市民投诉某些书籍涉嫌违反国安法，署方收到投诉之后会将有关书籍下架复检，若果确认违法就会将书籍销毁，不会继续存放。因应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坠下事故，刘明光话，署方已经邀请工程师学会草拟使用舞台悬挂装置的安全指引。另外，第一届香港流行文化节下个月展开，节目包括流行音乐会、表演、展览、电影放映等。刘明光预计，整个流行文化节将会有大约140,000个现场观众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话，希望退休制度改革在今年年底之前生效。面对全国抗议，他坚称改革是必要。马克龙接受访问的时候重申，改革越迟落实，国家赤字就越恶化。他已经准备好接受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后果。他说，如果要在短期民意支持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毫无疑问会选后者。他又说，没有成功说服国家进行改革。马克龙又为总理博尔内辩护，有信心他能够领导政府团队。对于工会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再次发动全国罢工和示威，马克龙重申尊重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是极端暴力不能够接受，他将会确保民众尽可能保持正常的生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539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7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62，瑞士法郎0.923，加元1.371，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95美元，卖出1,94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7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周末周日好声音。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二十世纪两次大战呢，在陆地上基本上是以坦克为主要的攻击。 纳粹德国和苏联双方参与的兵力超过260万。 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 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哇！头先咧听到啊，尹光师傅嗰个揸车一定系腰留神，哇！即刻醒晒啊，失 晒魂，揸咩揸啊？胡一生， 揾刘行系啦，哎呀！好啊，咁啊，晚上时间啦，香港时间9:38啊，老何嗰边几点啊？ 松一松时间啦，而家系朝早嘅6:38。 喂，可唔可以 pan 你外边睇睇啊？外边睇睇个窗口，窗外嘅环境点啊？ 关晒窗帘，而家落紧雨啊！啱啱听到 都系落紧雨啊嘛， 落紧雨 啊！真系啊！ 喂，我唔好咁内疚啊！ 点解？ 因为何生话而家6:00，我觉得6:00系应该要好精神嗰只嚟嘅。 何生应该要好精神， 精神 6:00就唔贫难 流神， 系啦， 搞掂啦！哇，可以系三环市同埋香港版啊！ 喂，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啊，即系阿老何啊。即係由於嗰個今時唔同往日，自設呢個桑拿房，咁啊，亦都我哋臨尾咧就講咗少少咧，即係當年嘅玉德池嘅警方係咪啊？ 系啊，冇错冇错，司局啊，司局系啦，玉德池警方。咁啊，讲起玉德池，咁啊，当然就嗰个叫擦背啦，擦背系咪？擦背真系犀利，我真系好想试，我都冇试过，从来都 系啊。 所以话要去揾阿明哥咯。 我远观系啊，因为擦背我见到啲系大前辈先敢擦噶嘛。 系， 即系嗰啲师傅首先系要将一条大毛巾咧，即系阿师傅啊， 系啊，绑住落个手嗰度， 只手嗰度， 系啊系啊， 系咁狂捽。 系啊，好似练过下嘢咁样，跟住起势，哇！起去嗰个背脊嗰个系咁擦擦，擦到个背脊红晒 嘅。但系有咩作用嘅咧？ 刮痧咁样系咪？即系 诶，佢、其实就话嗱，据称啊，我啲我唔知啊，可能即系啲听众可以补充翻啲资料。佢就系刮翻啲老泥出嚟啊！ 哦， 咁死皮啊！ 唔系咁有咩好处噶？ 咁咪整佢就新陈代谢咯。 哦， 系新陈代谢，因为背脊好多穴位噶嘛。 哦。 系啊，好多穴位咁刮嘅时候， 可能因为背脊平时我哋比较难捽到啦，主要系 搵人帮， 有啲老泥喺度，系即系但何生系冇参与过嘅， 冇参与过，冇参与。 哦，系咁，我哋今日咧就正式咧就进入一个啊，即系再深入啲嘅一个玩法，系个题目就叫做揼骨，系啦，即系除咗个桑拿之外咧就揼骨。嗱，我哋即系要好小心去讲啊，即系揼骨呢样嘢咧。咁啊， 好容易被人误解啊！ 系啦，冇错啦。 其实，千祈唔好咁讲。我觉到嚟，即系喺呢一个三环市咧，我发觉揼骨呢家嘢啊， 系 都系推进全国际嘅。 点样咧？吓， 即系华人社会一定系要有 body， 同埋咧，即系穴位按摩啊，系开到成行成市 咁犀利。 咁外国人咧，外国人会唔会帮衬噶？ 都见到有嘅，譬如啲大嘅摩啦。即系好大噶啦，即系似香港啲商场啦，又或者系即系呢边有啲摩就系平房嚟嘅，咁啊占地可能即系几万尺嘅地方，咁跟住就好多平房喺度，有餐厅，跟住系有剪头发嘅，跟住系会有超级市场嘅，总会有一间。 哦，我好似记得嗱，佢系好简单嘅，即系嗱，其实佢咧就譬如喺个 shopping mall 入边啦，咁零零舍舍有间铺头，咁可能写住唔知泰式按摩或者系 有冇哈哈小公仔？ 冇哈哈小公仔， 冇哈 脚底按摩， 只有哈笑嘅啫。 咁你望入去咧，其实都系有一啲飞机椅，咁有啲人就即系有喷水喺个地下，咁大家又咪就坐喺度，有眼灯咁样样，咁就干净企理嘅。 我冇试过。 我见到啫，我都唔系好敢试。 我都冇试过，我都冇试过，系啊，系啊。咁至于喺呢个即系大型商场入边嗰啲咧，就好开明嘅，即系个铺头咧出边唔会嗰啲有啲玻璃纸黏住啊，跟住价钱嗰啲冇噶，直情系光猛猛咁样嘅。咁啊一字排开，似系咩咧？似沙龙，即系两边就有好多凳喺度，即系譬如阿队长头先讲嗰啲 飞机椅啊， 飞机椅啊咁样，跟住又有按摩床啊咁样，好开明噶。 吓，咁即系人哋按紧摩嘅时候，出面嘅人都见到嘅。 睇到晒。 咁如果我按背脊，咁咪俾人见到咯？ 你咁你唔会，因为唔使宽衣噶嘛，即系佢唔使换件衫嘅，即系你着住嗰套衫入去就 咁帮你揿噶啦。 系啊， 咁即系冇得咩推油啊？嗰啲就冇嘅。 哦，冇，嗰啲冇嘅，嗰啲冇。 哦，斋揿嘅。 斋揿嘅啫，斋揿。哦，系啦，系啦。 咁你见到嗰啲通常，譬如系咩人去帮衬多咧？ 哦，都系华人多，都系华人多。 咩年纪啊？ 系年纪啊，都平均下嘅，都后生，后生又有上咗年纪嗰啲都有嘅。哦， 系。 是啊，通常行摩，唔知系咪佢哋行得固定系点样？ 但你有冇参与过？你冇参与过嘅？ 冇。 你冇理由唔挂住噶？ 唔系，因为太贵啊。 系几多钱到啊？ 好贵噶，唔知都成七八十蚊，45分钟噶。 哇，即系600几蚊，哇，咁真系好贵。 贵啊，贵啊，系啊。 唔怪之阿何生我自己整套桑拿房啦，吓。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他我都冇。啊，唔知点解我过到嚟系未有呢一个嘅想法。 系 去按摩嘅想法，唔知点解， 系 唔知点解，即系同喺以前喺内地做嘢嘅时候就唔同啊。内地做嘢咧就 我都唔敢问你啊，你自己讲又好啊。 我冇谂过你咁快踏咗入去内地啊嘛。 系咯，我话真系好想做嘢，我话好少喺上面翻工嘅，即系我愿闻其详。 系系内地做嘢咧，其实按摩咧系一个社交嘅活动嚟嘅，冇错啦，即系倾生意啊，即系朋友共聚啊嗰啲咧，都会系按摩。其实按摩都唔系重点， 系 喺同一个地方， 系 跟住一齐按嘅时候倾偈啊。 哦， 系啊， 同边个倾啊？ 咩话？ 同边个倾啊？ 同啲朋友咯，同啲生意伙伴啊、朋友嗰啲咁样倾咯。 系 咁有咩倾咧？ 哦，都系倾下嗰啲生意点样啊？ 我都系倾生意嘅， 即系佢咁样，哎呀，好大力， 哎呀，哎呀，好唔同啊，好唔同，好唔同， 系 真系好唔同，系啊，喺内地参与，你两位咧？ 哦，唔系嗱，首先咧，我哋要讲翻嘅，喺好多年之前，当我哋三个咧对面街做节目嗰阵咧，我仲记得我哋三个一齐咧就系组织咗一个夜游自由行嘅团咧，就去做脚底按摩嘅。嗱，其实嗰一次咧系我人生第一次。 脚底按摩， 脚底按摩嘅梁丽勤都好似系噶，我记得。 唔系，我唔系第一次，我系跟西里妹去嘅。 哦，系咪啊？ 去过噶啦，我唔系第一次。 我系第一次，因为第一咧就嗰阵时，其实咧嗱，如果我冇记错咧，脚底按摩突然之间大行其道咧，就因为掌门人啊嘛，嗰阵时未 吓系， 定系嗰啲 总之 嗰啲游戏节目咧，未捻你个咩？ 系 你个肾有事啊？咩你个肝有事就玩嗰个脚底按摩，玩到晓飞噶嘛？咁跟住突然之间香港咧就开咗好多。脚底按摩嘅铺头嘅，咁我就其实咧我唔系好敢试嘅最初，因为咧我系觉得，诶无端端，因为我有两个原因，第一就系唔知咩嚟啦，第二咧我觉得啊好似除咗脚俾人喺度练咧，好似有 万一只脚唔干净咁点算咧？ 系啊，有啲香港脚咁你知啦，系咪先？ 好似唔系几好， 好坚咁样，好难搞。即系我觉得好似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啊，即系要一位嘅师傅喺度搞我只脚，我觉得 系。通常咧，嗰个年代帮你按嘅嗰啲师傅咧，年纪都系比你大嘅，即系一位前辈帮你去搞只脚，好似觉得唔系好尊重。我都有呢个谂。 咁啊，老何咧，第一次除咗喺内地嗰啲之外咧，嗰啲我哋一间再探讨啊，夜少少啊，十点后再讲。系啦，咁但系即系你第一次去参与按摩又好，或者脚底按摩系一个咩状况下咧？ 因为好似我都系同你哋一齐嘅。 啊，你嗰次都系第一次？ 嗰次系第一次嘅， 系咩？ 吓。 是啊是啊，因为我那次夜游自由行的时候呢，我是未回内地的嘛。 未 的嘛，未回内地的嘛。是啊。 即是未走火入魔的。 未的。不是，同埋呢，我自己有个这样想法的。我都同阿队长，但是他就说啊，即是卫生问题出发了。因为呢，即是在电影里面都见到的嘛，即是通常譬如去到啦，又或者是即是见到那些朋友呢，因为啲卫生问题就说居民啊，即是譬如啲皮肤病。就唔好穿嗰啲拖鞋，又或者要穿佢哋嗰啲衫咧。咁我成日好驚噶嘛，好驚噶嘛。咁啊，所以我係嗰陣時一路卻步就，唔好啦，唔好啦，我自己即係衞生問題嘅啫。咁自從即係嗰次夜遊自由行去按完之後咧，我就發覺啊，按腳底按摩啊，係了解自己身體嘅機能嘅一個好好嘅一樣嘢嚟嘅喎， 係咪？ 因为嗰啲咩反射区，你 咁样去痛咧 就有事，即系或者唔健康咁样咯。 系啊，因为咧我试过有一次经验咧，嗰次你哋按完之后咧，我之后咧就按啦。我通常都会试啲师傅嘅，阿师傅话见边度唔妥啊咁样，即系当然佢哋会有佢哋嘅一套嘅流程。 即系啲睇相嗰啲 feel 咯，系咪啊？估下佢近排有咩事先咁样。 有一套嘅流程啦。咁而我系嗰啲咧反应大嗰批嚟嘅，即系嗰派别啊，即系按嘅时候有见到有好多拗唇。啦，捂住个样啦， 大叫啦，同埋扮冷静噶嘛，即系分别有啲几种啦。咁我系嗰啲咧大叫嗰啲嚟， 我都系大叫噶。 我都系大叫嘅，我一揿，哇咦啊，咁样我就咁样嗰啲嚟噶， 即系放个屁啊！ 通常啲师傅咧做我按摩嗰45分钟咧，佢系开心咁样走噶， 因为咩啊？ 通常我有时因为 你一脚伸埋佢度， 唔系佢见到我啲反应好有趣啊，因为我真系点嘅，我净系点啊点啊噶，哎呀，咁我试师傅就系咩咧？ 即系好似头先做访问嗰啲，哦， 好嘢啊， 哦。 喂，我接受唔到个嘉宾令到汗， 喺度做乜啊？哦，耶！ 喂，你讲埋先啦。 跟住咧，跟住咧吓。 喂，咁我通常啲师傅咧就嗱，其实我自己 阿梁礼勤逢星期三俾我哋搞喊一剂嚟噶， 系啊， 又你啊真系。 可以咁样。咁我通常最喂嗰个边个穴位咧就系我个胃啊。 哦， 我哋次次都跌都痛嘅。 次次都中啊。未好過咁滯咁啊！我覺得自己個腸胃一按咧，同埋咧，某一啲穴位，即係譬如腳趾公， 係 係， 佢鋸入去噶嘛，攞個手指， 係啊，腳唔係腳趾公兩邊啊， 哦、 即係個。哇！一压落去咧，我直情好似有一阵嘅暖气，唔咗上去个脑度咁样噶，万事万灵噶，即系一揿亲嗰下，好似啊咁样震一震自己个脑咁样嘅。咁我就话师傅呢度咩嚟？佢话唔知咩，系咪脊椎咁嗰啲附近啊？即系嗰啲个颈啊嗰啲咁嘅位咁样。咁啊，所以我通常都会叫师傅咧按肠胃嗰度，识个位啦。 系。 同埋腳趾公個位安完咧，我就知道佢有冇即係功力啊？ 係 師傅咁樣。 即係如果按咗落去咧，好痛嘅話，即係有功力啦，係嘛？ 有功力啦，有功力係啦，冇錯。 咁梁禮勤咧，你有冇就即係因為咁樣而上咗癮啊？或者我喜歡咗按摩或者腳底按摩咧？ 我。感觉唔同咗，应该系话，即系其实我系咪喜欢咗咧？如果我真系好喜欢嘅话，可能我会追住去噶嘛。但系我又冇追住去，不过我好唔抗拒。 哦，你唔抗拒嘅， 唔抗拒。同埋咧，你即系嗱，师傅得两种嘅，即系唔系男啊女噶啦。咁我两种都试过嘅。 系 咁咧，反而我记得有一次咧，印象好深嘅，就系、是、我通常都会问嘢啦，唔知系咪职业病咧？你惯咗 访问紧， 系即系好似访问咁样问佢嘢啦。咁阿师傅，你入咗行几耐啊？ 系即系做呢行好辛苦啊。系啊， 因为咧，我好记得试过有一次咧，系一位男嘅师傅嚟嘅，佢个手指咧，即系你知帮你做脚底按摩，又整按摩咧，佢啲手指呢啲叫咩啊？关节嗰啲位咧， 系 佢哋系好明显见到。有枕系啊，其实我觉得好辛苦，即系嗱呢个都系我去按摩，我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嘅地方，因为你好似系令到个帮你按摩嗰个人嗰度真气啊，又蚀咗一啲啦，咁我有呢种咁样嘅感觉嘅，咁跟住我就问嗰个师傅，我见到佢只手咁样啦，咁我就问佢，我话其实你哋痛唔痛噶？咁或者啲关节嗰啲点保养啊？咁啦，咁跟住我问咗个问题就系、是，咁你哋自己会唔会去按呢？ 啊！佢话有，我有问呢个问题都系。 系啦，咁佢都话会嘅，咁但系咧，佢话好得意嘅，即系嗰位师傅咁讲啦。因为正正系因为你知道咧，按系有几辛苦，所以咧有阵时咧，你又唔会好想，同埋仲有你系专家。 系， 如果你揾着嘅嗰个人咧，好似阿何亨嗰啲咧。系啦，即系如果你揾住嗰个人，其实你觉得佢嗰个功力又唔系咁深厚，你又唔 系 好想，又或者可能大家都觉得自己嘅功力系最好 ，whatever 啦，咁佢就比较少喺出面揾人按嘅，佢就会自己按，系点样咧？佢话其实有一啲嘢咧，因为佢哋知道个穴位喺边度噶嘛，系有一啲工具咧，佢 set 咗嗰个位咁样啦，跟住就自己踩落去咁样咯，自己帮自己整啊咁咯，但系出到嚟咧个效果咧都系冇别人帮你咁好嘅。 就是、按摩咧，嗱，即系虽然坊间而家就系好多嗰啲咩按摩椅啊，即系按摩器啊， 唔够噶，真系唔够。 即系点都系人手嗰个力水咧，同埋揿落嗰个穴，即系嗰个穴位啊，我哋上次。听阿蔡姨讲，其实系一个冇嘢嘅，即系你其实你唔知系边度噶嘛，即系你个人都唔同啦，同埋咧，其实佢系一个虚嘅位置嚟嘅。如果你真系用只手，即系一定要用只手或者人体去摸索，先至真系 撳得到嗰個死位噶嘛，而唔係一個機器啊或者個器材可以撳到咯。 同埋咧，我覺得啲師傅咧幫你按嗰啲師傅，如果佢撳咗落去，然之後你有一個非凡嘅反應咧，佢哋係會有成功感嘅。 係咩？ 係啊，佢哋係會有成功感噶。我試過咧，有另外一位師傅咧，係好似阿媽咁嘅嗰個師傅，佢肥肥地咁樣咧，一個好典型嘅阿媽啦。咁跟住按腳嘅，咁佢就一路按下嘅時候咧，咁佢就一路按一路問呢度有冇事，呢度有冇事咁樣啦。咁我 overall 咧，其實會有痛嘅位，但係唔多嘅，我自己係即係冇你哋咁誇張嗰啲死去活來嗰啲嘅。咁直至到某一個位咧，佢一路喺度捽住我，哇呢、這個痛喎、啊、咁，咁佢就繼續按啦，哇痛喎、啊、呢、這個痛喎、啊、咁，就又再大力啲、啊。咁咧，我問咗兩個問題，第一。如果痛嘅嗰个位佢係有一个反射区啦，即係反射你身体某一个地方可能唔係咁健康啦。咁我话如果我 keep 住搵你咁样帮我按呢，嗰个位会唔会健康返嘅呢？咁佢就话唔关事嘅。咁、 哦、 第一系咁样啦，佢应该系冇乜直接关系嘅咁样啦。第二呢，我就问佢呢个位系咩位，佢唔答我喎。 哎呀。 佢唔答喎、哦、一路都唔答，一路按完啦。咁佢咪會有個藥水俾你浸住隻腳，跟住幫你抹乾隻腳啦。咁攞走啲嘢嘅時候咧，突然間喺我 搽啲 oil 啊咁樣嗰啲。 係啊，冇搽 oil 咁啊， 抹翻乾淨， 抹翻乾隻腳啦。因為你浸，你幫你浸住噶嘛。跟住咧，佢就攞住嗰盆我浸過腳嘅水。嗱，呢個又係我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咯。係咁，跟住咧，佢就行到去我側邊，耳仔同我講：女人嘢啊！所以咧，我估就係點解我問嘅佢都唔講咧，就因為你側邊都會坐住一啲人喺度噶嘛。 但係我經驗又幾互動下嘅。 佢同你講咩啊？佢定個男人嘢咯。 因為通常咧，我好多位都中嘅，即係我好多位都有阿勤頭先講緊嗰啲反射區咧。即係有近住啊， 係有近住，我唔係咁多 嚇，但我多嘅，咁啊同埋大家好坦白嘅，即係就算係一班朋友又好，或者我自己一個都好啦，咁每次撳完，哎，即係我譬如個腎一撳落，哎呀咁樣，哎師傅話你個腎有啲事啦，咁樣，我有咩事咧？ 都話咧，你坐得多生氣力㗎啦，咁樣係咪？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呢啲啦，即係總之五臟六腑擺曬出嚟咁就係㗎啦，即係按一次腳咁樣，咁我話咦幾個位好痛喎，咁你真係要補一補， 冇得救㗎啦，算啦。 好腰力， 內地嘅文化係咁樣嘅， 內地 即係通常咧，呢啲按摩嘅地方隔離咧，會有一間食肆。 哦， 個食肆裏面啊，分別咧係有唔同嘅燉品嘅。 哦，係啊，咦，咁好嘅。 係啊，即係直情係可以話係即係生意一個生意圈嚟㗎。 哦，咁即係同一個老闆開㗎啦。 係，正所謂消耗一定要補充啊嘛，係咪先？ 係啦，冇錯。 即係你個腎 傷氣力嗰啲 一搞唔掂，就過到去補腎啦。 哦，總之乜都有補啊，可以話係。 哦， 係啊， 真係好可呢啲又冇得講啊！呢啲嘅老行專就真係老行專。 係啊。 通常按完都去隔篱饮翻一盅嘅炖汤， 系咪赚尽咯？ 舒服晒啊！ 呢首歌咧就送俾阿何生听噶吓。 点解咧？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沾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败。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卖，人性我没法贱卖，今天死结应难解，努力轻见尽情破坏，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败，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 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劫应难解，只也在眼，世界宽大，犯法那须命大，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劫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的。 我见到何生不断皱紧眉头啊！知唔知点解我送呢首歌俾你听噶？ 呢首歌好好听啊！ 系啊， 系啊， 系啊， 非常好！呢首拣得好好 啊，系系贴晒题啊！ 啊，即系阿老开人咧，亦正亦邪啊嘛，系咪先？ 哦，都系噶。 诶、哎，咁但系咧，其实讲真的，有阵时咧，你真系唔知咁样，即系有一啲潜规则噶嘛。唔系，咁嗰种即系哈哈笑公仔嗰啲咧， 我 都 系、啊、 后屘啲人讲， 我冇听过直情， 我都冇听过。 唔系我啲人讲，我先听到原来个公仔系有咁得意嘅咁样咯。 我呢啲都唔知 系啊。 系啊，同埋都系光猛嗰啲咯。 咩啊？ 望得通透，诶，最紧要望得通透，冇嘢遮住，阴阴阳阳。喂，我讲多少少咧。我最而家咧，我耐唔耐咧，都会挂住脚底按摩嘅。咁通常咩状态下咧，就系、是、我行完一次好劲嘅山、 啊， 或者跑完一次好长嘅步，哇！我就觉得咧，嗰下嘅行入去嘅脚底按摩就不得了啦。咁啊，因为咧，你跑完咧，你真系脚板真系攰噶嘛。咁而即系嗰、那个嗰一下嘅享受咧，你就会觉得好好合理，又好值 啊， 好值回票价。 系啊， 其实咧、 啊， 我系嗰只咧，我系忍住咧，即系就算真系好痛咧，我都唔会好似你哋咁放纵嗰啲反应嗰种人嚟嘅。 系， 但系咧呢一样嘢只系呃到自己，同埋呃到喺侧边同你一齐按紧嗰啲人。 吓、 啊，因为我试过好多次，师傅就话放松啲， 一个好绷紧嘅啫。 因为痛啊嘛，咁然之后你个人就咁样忍住，咁你就放松啲。咁咁啊，俾人食穿，好劲啊，师傅。 喂，你挂唔挂住咧，老婆？ 冇啦，我而家即系学识拉筋之后少咗。 哦， 同埋阿大东师傅教咗我两个月位，舒服晒真系。系啊，矮瓜月，下个礼拜讲啊，矮瓜月。 拜拜。